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天是2024年6月24号星期一。 这里是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的 ACG 新闻。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我想打 Elden Ring 啊，屌你是。这个礼拜大家有有有没有就是打机打机打机。其他东西是完全不重要的。 那讲新闻先啦。 好啦，首先讲一单追加报道的古谷哲先生。青二的官方 X 度宣布说辞退安室透角色和 One Piece 上面的沙婆两个角色，咁咧佢都将自己个 X account 铲咗，咁就变相系完全隐退。 估计佢都系会直接隐退噶啦，因为如果你话佢降板等冷却啊之类嘅话，你唔需要连官方 account 铲埋噶嘛。 咪最多话唔喐，完全唔理佢，好似前嗰几位星咁样咯，摆去就当年等于摆出嚟就两年唔喐啦 account。 啊、我估一来就佢原本就系啲唔系啲差佢食饭嘅人嚟噶啦嘛，咁啊干脆退埋休咯，佢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咯。 我最中意用个例子啊，阿子欣冇人俾佢红迟二十年，佢钱先足够到可以买一有温泉嘅别墅咯。谂下佢红得长长过佢，我有咩可能会穷嘅啫？除非佢好烂赌啫，但系佢又唔系啦，佢亦都系打高尔夫啫嘛。正常嚟讲， 咁啊有冇钱呢样嘢睇佢揈得劲唔劲嘅啫。不过呢个就我估佢应该纯粹退休噶啦。 系啦，我讲真就系同埋佢要多好多收入啊啲嘢，佢退休可以照收噶嘛。 哦，即系调翻转讲啦，你退休都可以复出噶嘛。即系你过咗几年之后先讲啦。总之呢可见嘅短时间将来佢应该唔会再出现噶啦。 起码两三年就暂时都唔使见人噶啦。 反正佢啲一定要佢嘅角色，呢两个都系算系佢一定要噶啦。咁啊，啲人问阿宝几耐冇见过啊，大佬？ 最后一次应该都系之前嗰套剧场版啦，佢退换人啦，佢都要 啊，即系佢干一系又要么又干脆换人，要么咪佢真系要出的时候咪复出嚟客串下咯，退咗休都可以复出客串噶，即系我哋之前都有啲咁嘅例子噶，即系明明退咗休啊，但系就系嗰个角色冇理由喺嗰个时候换，咁人系仲喺度，咁人又要揾得到佢咯，咁到时先再算啦呢啲嘢，呢个几年之后先，几年之后先算啦。 同埋就系马西换咗啦， 啊。 即系差唔多噶啦，其实即系应该咁讲，以佢老人家红咗咁多年，真系因系用引用阿关子一嗰句经典台词话斋，我出道以来未试过唔红，佢真系名副其实啦。咁、 即系调翻转讲啦，如果冇呢件事咧，佢可以玩多十年八载唔系问题嘅。 佢仲要玩，直至佢入医院为止啊！即系就过世为止红 啊！但系有呢件事嘅话，咁佢提早十年八载退休，对佢嚟讲又不见得是什么问题，咪咁样咯。 咪最简单，你睇下陈公明而家一样好健康啊！跟住再更夸张嘅只阿子，虽然净系配悟空，但间唔中佢仲会客串下其他角色噶。佢有时你偶尔会你都听到佢把声客串一两角色噶。佢个老人家依然好健康噶 啊！ 好啦，咁就 跟住都系啲降板嘅消息啊！我哋之前有个咪讲过有套动画，疑似有北韩嗰边嘅人参与制作噶嘛？而家即系个调查报告啦。简单讲就系因为判，所以佢根本就唔知道到底边啲嘢系佢哋有份制作嘅。不过咧就怀疑有问题，一部分全部砍掉重练。咁啊，确保佢入边冇北韩有份制作嘅。 我觉得就冇所谓。 其实都睇系几冇所谓，呢个系有少少原则问题嘅。点解？因为北韩系俾人制裁紧啫嘛。你俾佢哋加入去嘅话咧，理论上你有机会俾人二级制裁嘅。而且北韩系受联合国正式制裁噶嘛。咁所以你为免上身咧，呢啲嘢都系切割为妙，系咁样嘅，即系麻烦嘢嚟噶啦。 超无谓。 因为佢应该系四重外包嘅，其实系佢搞嗰间公司系台风社啦，咁啊佢哋外包咗俾间日本嘅制作公司，咁啊日本制作公司咧又外包咗啲俾一间中国制作公司，咁一阵间中国制作即系再外包咗俾另一间中国制作公司，咁啊然后所以你就唔知根本就唔知道四重外包之后，你根本就唔知道啲嘢去咗边，咁然后可能系末端嗰间就又再将啲嘢分咗俾其他地方度。因为呢类嘢其实系唔少见嘅，其实，譬如我最近成日睇到咧《暮色转生》啊，你睇下最后边个 Lola 系有唔少啲中文名嘅，即系点解咧？其实系嗰啲相识嘅人去一个楞一个，嗰集台湾人嚟嘅，其实系，即系话譬如我系帮嗰间制作公司去做原画外包嘅，咁咁啱我有个 friend 又想做或者有能力做如何那样，咁咪同佢喂，我有个 friend 都要做，你搵埋佢啊，我咁咪搵埋佢咯，系咁样噶，唔系正正式式咁包俾人嘅，最后嗰下， 即系有系讲呢下有嗰个条数为呢条数嘅啫嘛，总之就平 地盘打散工咁咯，系啊 friend 掹 friend 咁过去嘅啫嘛， 系咪咯？即系话就系你回打散工，啱啱请住个通缉犯咁样，冇办法做呢样嘢。 啊，类似系咁嘅状况啦，所以就唔系啲咩大不了，但系为咗安全起见咧，佢哋都系将有可能系北韩人做嘅嗰嘅部分都全部重新做过。 无谓濑嘢。 咁佢就话唔会因此而延期。咁当然啦，电视台个合约你真系当佢死啊嘛。咁但系会唔会因为整紧咁嘅嘢整品质下降之而之类咧？呢套作品就说够咗啦，反正都唔系啲咩重要嘅作品嚟啊。我咁样讲就好过分， 就算重要作品都系冇所谓啦，好似之后嗰套咁样。 啊，咁啊，呢、這个就更加小事啦，就呢个 Studio 3 Hertz 转归咗呢个 A1 旗下，即系变成呢个 A1 下边有好多间工作室噶嘛，跟住变成佢入边其中一个工作室咯。佢、用嘅名义系事业转让，即系唔俾钱嘅收购，简单讲就系、是。但系当然你要负责埋我哋啲公司使费啊，诸如此类啦。理论上系子公司化嘅 ，A1 都收埋唔少工作室噶，其实。 咁佢 A1 系呢个业界里面嘅有名嘅黑，唔系有名嘅多工作嘅动画公司啦，即系某啲嘢评价唔好讲啦。 之前都系咁讲啦 ，A1 动画化哇系抽奖噶嘛，抽中边个工作室就个水准可以差好远噶啫嘛。而家只不过系佢嘅 咁，你间公司够大，咁你系咪制作室够多？你间公司够黑心？讲埋出嚟费事啦。咁实有啲嘢濑，实有好啦。咁今次咧，佢受影响就系、是、SAO GGG 第二期呢套嘢，我其实系几好嘅，因为喺 SAO 作为 SAO 嘅延伸嚟讲，佢系少数地好过本家作品。 呢嚿嘢其实同 SAO 嘅关系非常上之少，就好，我再重申一次咁啊。不过唔紧要啦，咁基本上入边啲员工都话冇乜分别嘅，基本上 都系咁做。 因为基本上系成间公司由原本系独立一间公司，变成系某公司旗下子工作室。基本上冇乜分别，尤其是 A1 嘅结构嚟讲咧，佢下边啲子公司咧，既系好唔系相当地互不同属噶，即系你有你做，我有做，我做嘅，咁所以佢哋嚟讲冇乜分别，对我哋嚟讲更加冇乜分别。除咗动画制作个名啊，独立间工作室叫做Studio 3 Hertz， 变成而家变成 A1 就咁简单嘅啫，冇噶啦，影响唔大啊。不过都系啲业界变动，所以提咁解啫。 唔使理佢啦，总之有嗰句。好啦，跟住啲新嘅 咁，今个礼拜咧就得一套新番消息值得讲嘅。 咦，仲系唔重？超唔重要。 出嗰阵时我都冇乜理到，但系出完之后，我发现好似唔好对路。呢、這个转身为第七王子，你唔讲咧，我真系唔知道个主角系男人嚟嘅。 又系啲 即嗰个所谓嘅正太王子，真系我未见过个大腿咁肥嘅，即系成嚿嘢都系女性嘅骨架啊，大佬。不过算啦， 好典喺 X 俾人吐槽好多次嘅就系、是、喺日本里面，只会画个美少女而画佢男人，咁就红噶啦。 咁啊，佢有第二期，即系意外地其实系几男女通吃嘅，大部分盟团其实都唔 care 入边系男噶嘛。而家啲艺娘当道啦，女性观众都会睇正太噶嘛，所以意外地男女通杀呢套嘢意外地多人睇啊！你当我意外啦，孤陋寡闻啦，当我即系所以佢知道佢有翻咁少人睇之后咧，佢有二期真系冇咗嘅咁就咁样啦。 总之就其实我觉得系唔睇都冇所谓呢啲。 咁向来都系啦，好多都系咁样嘅，不过唔紧要啦。 好啦，跟住讲下另一单，其实要睇嘅应该系 都系二期嚟嘅， 就 Mario 大电影咁咧就续集首映日咧，佢喺日本。 之前嘅消息就系讲到佢会出第二部电影啦，跟住话2026年会出啦，跟住而家再精细到首映日啦，2026年4月24号。当然是如无意外啦，毕竟都仲有成年几两年的时间、有了个定档啦，咁样啦。 差唔多三年一套电影算快的啦，而家呢个年头。 咁我都讲句啦，之前佢冇諗过要出第二部㗎嘛，所以佢係由零开始从搞新续作，所以搞两年係好正常嘅事嚟。 算快啦，而家电影你睇咁摆几年都成日有啦。 动画电影会快啲嘅，咁啊唔紧要。 好啦，咁呢就之后呢就轮到今个礼拜大家最为呢件事就係咩 ?Elden Ring, 黄金树幽影。就个首先就係、是 请假条， 请假条。本来咧，我咧就如果唔系去日本睇高田明美展览嘅画展嘅话咧，我都会请假嘅。咁就结果就 理论你都系请咗假嘅。 但系我结果冇打啦。结果我翻嚟香港第一件事就系、是，请我开咗未先？发现到原来我系未开嘅，因为 DLC 咧有你要达成两个条件：一打咗蒙格，第二就打塔拉恩。咁咧， 我上个礼拜提咗你嘅喎。 蒙格我打咗，塔拉恩我就好在，因为我开咗拉尼线，咁我只需要走一转地下河，跟住又去红狮之城打完拉塔恩，咁咧就20分钟左右就过咗啦，算快嘅。跟住，则如出面所有人讲法就系、是，你第一次入到去 DLC 世界，系随便一只杂鱼都可以三秒收你工嘅，超级恐怖。因为今次加咗一个新道具，咁咧就可以强化你嘅攻击同埋加强你的防御力嘅。 咁咧，如果你唔攞嘅话咧，基本上咧，即使装咗咩防具咧，你都要自责咁搏嘅啫。咁呢个就唔讲住啦，因为啲系我啱先开始打。 咁啊，按顺序嚟啦。咁啊，大家都好期待啦。咁啊，大家都成日都讲呢啲大作要请假打噶嘛。咁有一个人，我谂系最合理地可以请假打呢只 game 嘅，就系佢嘅漫画版嘅作者。你咧就系休假打机，人哋系休假取材，人哋叫取材啊。 虽然咧呢套漫画据我所知咧系佢叫 get 漫嚟嘅，即系你唔好当系一套认真嘅漫画，而系一套搞笑漫画嚟嘅。我睇我试过睇咗几回咩嚟噶？搞笑漫画嚟嘅，点解同我所知嘅，点解同我想你嘅 Elden Ring 唔同嘅？ 唔紧要啦，咁啊唔止佢嘅，咁就仲有好多人有请假。我有个识嘅 friend， 佢 show 埋佢个请假单，上面真系写住呢个艾尔登法环黄金鼠幽影发售，佢真系咁样写，然后批咗。原因系好简单嘅啫，因为佢哋公司只要系试驾就唔理你咩原因噶啦。咁啊呢个 Bandai 嗰边都有即系出咗份整个版本俾你入边份嘢咁，佢其实都系搞嘅多啦。我谂应该唔会有人真系攞嗰份嘢嚟请假嘅咁样啦， 咁就呢、這个即系好难肯定请假嘅，因为其实一去到一周嘅大时大节咧，就个放晒叫做，唉，你班仆街。 咁你年假攞嚟咁用噶嘛？ 唔系有个年假唔攞嚟咁用，攞嚟做咩啊？冇玩啦、 啊。咁啊，游戏本身咧就呢、這个根据宫崎英夫嘅讲法，就系、是、玩家能够承受嘅极限之下最难。我唔知佢嘅所谓嘅玩家能够承受嘅 嗱、直接讲佢就系玩开 From Software 老嘅 game 嘅老手嘅承受极限。够噶啦，因为嗱，其实好简单嘅呢样嘢，对于啲冇玩过人，虽然我觉得好少人，即系应该咁讲，对啲冇玩过之前 From Software 嘅游戏机嘅人，你要提醒一下就系 Elden Ring 系只非常之易玩，即系当射比嘅游戏，难到喊啊！屌你閪， 因为包括只狼开始啦，都已经讲紧系相对呢啲魂器嚟讲咧，其实呢两只都系特别地易嘅系。即系你唔好以为只狼咁难打，你唔好以为 Elden Ring 咁难打，已经系 唔算难啦。 咩啊？佢已经系相对于宫崎英高嗰扎之前云赖嗰扎，系已经系相对比较易嗰啲嚟噶啦。即系佢毕竟佢个面向大众咗啲咧，就冇以前咁小众啦。佢唔可以做到咁难。咁但系既然呢只系 DLC， 咁就唔惯住你哋班友仔啦。咁啊，释出最大嘅善意，英高的善意啦，大家明白嘅。 佢嗱真嘅，佢俾咗好多所谓逃课手段。即係有另一個異鄉人戰法，即係話你要唔打要屈就大佬，其實係有九千幾種方法，而且亦都俾咗好多方法你去升 level， 即係話你真係隻手指咁頓嘅話，升到佢爆為止，升到佢過為止，升到硬冚都過到嘅，好似我嗰類。但係去到 DLC， 佢預咗你咩？你爆咗唔知 N 咁多回㗎啦， 應該啦。 咁當你打咗 N 咁多回啦，即係至少就有一集我爆咗啦。咁我就唔使同你客氣㗎啦。所以今次咧系艰难嘅，有个鬼佬网评就话，只 game 俾评价差嘅原因就系死咗46次，而玩家而即系睇到呢个笑话就四六次咁少就冇出嚟讲啦，系最少死46次啊，系死到你喊为止。 我觉得几廿次真系好少碎嘅，云系嗰啲系讲紧断百次、几百次都系小事嚟嘅，即系咁啊。当然啦，你呢次 DLC 入边咧，其实有唔同难度嘅。你冇得避嗰啲咧，通常难度会教得比较低嘅。呢、這个真系呢、這个英高的善意固真，呢、這个真系佢俾你嘅最大限度嘅善意啊！就系、是、你冇得避嗰啲，佢相对嘅冇教到咁难。嗰啲你可以 skip 过嗰字嗰扎咧，就 set 难啲去点讲，俾翻个挑战俾大家。因为调翻转就系有唔少人都喺度讲紧，尤其是以前又德叔嗰啲玩起嗰啲啦，就话新嗰啲相对冇咁难啊嘛。OK， 你玩唔难啊嘛，我就俾啲难度你，即系你知宫崎英高噶啦。 即系好简单，你尤其呢几只近排出嗰几只 game 嗰机械 game 都系咁样嘅。去总之就咩，你要难可以难，但系要简单都得。咁去到而家终于发现咗就咩，好人死到喊啊，即系真系死到喊。莫名其妙地，先唔好讲嗰个火焰巨人啊，火焰巨人系今集嘅系 DLC 嘅大树守卫嚟噶，你唔打得噶。我去试 game 嗰时候，见到呢只嗰啲嘢跳下跳下，谂住十岁啦，用刀斩佢，结果一二三，哦，咩事啊？就系嗰只， 即系俾翻当年啲难度俾你咯。 系咯，系咯，同埋咁佢都有应该有逃课方法嘅，但系暂时未揾到啦。同埋今次嗰个地图同埋嗰个故事长度系类似德叔三嗰个长度，系几足够嘅，所以今次系破咗 Witcher 三嗰个 DLC 嘅纪录，系最高分嘅，系而家最高分嘅 DLC， 亦都讲明啊，呢个 DLC 系只此一个，唔会有下一个噶啦，咁咪慢慢享受啦啊！ 咁而家佢个同时上市人数亦都系上翻去近年嘅高峰啦，虽然就上唔到佢最高纪录，佢最高纪录系95万人同时上线，净系计 Steam 玩家，未计其他平台啊。而且佢系佢个 DLC 个评分啊，我觉得 M 字头嗰档嘢，我成日唔记得佢点读嗰档嘢个玩家评分个分数啊。亦都是破了历来纪录的最高的。 刚才我讲到所谓叫做英高人次，今次呢 update 了 1.12 呢，你找道具，你湿到最新道具的选项，那你就不用找道具，拿到头都行埋。其次就是打艾登之兽你可以骑马了，哇屌你老尾咯。因为你如果你咩重装的话呢，他放那个死人爆裂魔法呢，是整个画面爆的话呢，是基本上找不切的。当然亦都有啲好很契弟嘅嘢，即係例如 lift 咗你嘅魔管光十炮放你耍招 lift 咗你，同埋有一招用药水呢，你可以10秒钟之内无限 MP 嘅，咁佢 lift 到你5秒，即係话你用魔管光十炮用枕药水用魔管光十炮狂扫呢就唔得啦。因为之前有个玩法对先有君主嘅玩法就係搵起身女就拖住先有君主，然后拉远佢嚟用魔管光十炮放秒扫死佢，即係一发带走嘅係可以，但而家就唔得啦，因为得5秒时间而10秒。咁就追有甩咗某啲好离谱嘅，因为有嘅，其实佢都有甩啲标嘅，但系就唔系好似其他 Diablo 4咁离谱，佢真系甩咗啲太过犯规标嘅啫，即系例如盾反嗰招魔法嘅嘢，佢甩咗你咯，因为太过北啦。 呢个算系一种调整咯，即系 系啊调整咯，咁就 OK 啦。呢个就睇下下个礼拜啲人玩成点啦。因为而家虽然我睇有啲攻略，但系应该未攻略晒嘅，而家仲系叫更新中，持续更新中。 好啦，之前我哋提过嘅，因为Elden Ring 嘅 DLC 问题咧，其实有啲 game 系要回避佢啊嘛。咁类似嘅情况，其实向来都有发生噶啦。今次有人就正正经经咁承认啦，不过对象就唔系 Elden Ring， 呢个题仲更加大嘅。咁啊，呢个 Xbox 嘅唔知乜春总裁啊吓，咁就喺个啲podcast 嘅节目入边，就俾人问到一个问题，咁佢问你之前出个集 game， 点解净系写发售年份冇确实日期？是不是被某隻游戏啦， 是。 咁佢係承认咗嘅。咁嗰隻某隻游戏当然就係指 GTA6 啦。 傻啦梗係被啦呢啲嘢。 喂咁呢啲嘢好认真㗎，对边个嚟讲都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即係唔好讲 GTA6 本身先啦。你对制作商对玩家都唔係一件好事。如果你啲同一时间我有啲有兴趣游戏同我最大作撞埋咗一起。咁你都好痛苦喎，到底要做咩先啦。咁啊当然相佢逐个嚟啦。咁当然嘅情况就係细作地被大作㗎啦嘛。咁喺人哋十年冇一剑嘅情况之下，咁你都乜嘢都要避㗎啦，基本上你冇咩作品夠膽死。虽然我估最终都係会有人同佢撞嘅，不过妖魔就係同佢根本冇咩交集嘅游戏，妖魔就係根本冇得避无可避嗰啲。如果唔係我係作为游戏开发者我都会避。因为对玩家嚟讲可能只不过係话玩先玩后知嘅嘢，但系对制作商嚟讲，其实系好大镬噶。我辛辛苦苦做咗一年、两年、三年只 game 出嚟，然后因为撞咗只大作，跟住冇人玩嗰只 game， 系好捻大镬嘅一回事啊！ 又话最麻烦就系咩？冇几多间厂够胆话同佢讲话，我只 game 可以卖三年，有即系一只手锁晒咯。有几任天堂啊，跟住而家 Rockstar 啊，跟住From Software 咁啊，一只手锁晒咯。佢 game 可以话佢咁先话。冇所谓噶，我一年半载两三年都仲要买，但通常一句卖晒噶啦嘛，啲 game 一句你唔买就唔买噶啦嘛，好多 game 都系。 咁啊，顺便一提啦，佢原本嘅讲法咧就系话咧，我哋想确保我哋人确定日期之后先公布，咁咧就比较唔会因此又要再延期咁样令大家失望。 所以我觉得 GTA 会延期。 咁之后先俾个主持人再问多次，其实你系咪被 GTA 六啫？即系有啲咁佢都系好，佢后咁样问完之后都有承认到嘅，即系原本都仲有个冠冕堂皇少少嘅理由嘅，即系但系呢啲嘢点讲啊？大家都知嘅，唔使乜乜。 同埋最惨就系咩咧 ？GTA 六延期系绝大机会可能噶嘛？你点知佢会真系准时出嘅？屌佢系，即系 GTA 六嚟噶嘛？ 即系 国沙湾契弟， 即系老老实实，即系我就觉得佢 延硬啊， 延硬噶啦。我哋上次已经讲佢再延，佢呢次延之后咧，再会唔会再延咧？我觉得依然仲有机会再延嘅， 好大添。 即系你话我口臭啊咩都好啦，我认为系会嘅。 嗱，补充一个就系、是、嗱，以上咧纯粹唔知系真噶，我觉得系唔知系搞认真啫。咁我 X 见到一条片，咁咧就系、是、见到有嗰啲毒贩咧，就点咧就系、是、搵个 GTA 六嘅盒，跟住打开里面见到 GTA 六嘅碟，好正常啦，即系 game PS 五 PS 四嘅 game， 跟住 拔隻碟出嚟，原来隻碟系个袋嚟嘅，跟住下面有啲草。咁跟住有人就笑话，唔怪之呢碟咁好卖咯。嗱，系咪真系唔知噶？纯粹见到条咁嘅片啦，可能纯粹作搞笑嘅咋？ 搞笑片嚟嘅啫， 搞笑片啫。但系睇咗就系唔怪咁好卖啦，唔怪可以开卖成只只啦。我谂啊，有咩 game 有咩 game， 十年乜都买晒啦。不过算啦，呢个就因为网络片。好啦，跟住就系 Gamescom 啦。 都是啲不意外嘅消息嚟嘅，咁啊，但都要提啦，咁啊 ，PlayStation 再次地唔参加呢个 Game Cup 2024，毫不意外 ，PlayStation 已经好多年冇参加 Game Cup 噶啦，对上一次已经系2019年嘅事，即系我觉得佢系直情系唔想再参加了， 即系同任天堂一样咯，自己玩咯，都好嘅，讲真，反正你而家独占嘅 game 咁少， 老任就向来都唔太中意搞呢啲咁嘅热闹嘅， 都唔玩嘅。 佢要上呢啲咁嘅嘢咧，系要么就系客串，要么好偶不意先出现嘅啫。无论系 E3 又好 ，Gamescom 又好 ，Tokyo Game Show 都好啦，佢都唔多出现嘅，即系偶不意先会见到佢嘅踪影嘅啫。佢唔系常客嚟嘅，向来都唔系嘅。咁 PlayStation 咧，纯粹系冇钱悭钱咯，即系代表住今年你都唔会见到 PS5 Pro 咯，大概咁嘅意思。 未必。我觉得学埋老音嗰只唔玩，唔同你癫，纯粹我自己搞。反正经过之前 sell pay 嗰个阵容一排出嚟就， 我唔系讲 game， 你咁嘅样真系唔好搞啦，大佬，算啦，唔好发表啦。 我意思就系、是、佢只有喺佢要卖新主机的时候先会参展，因为佢咁你仲要提供部主机俾人试啊嘛。 我佢未有新主机添。 呢啲嘢就线下先可以独有啊，你唔可以线上去俾人试你部机啊嘛。咁系只有呢个状况之下，佢先有必要去参展呢啲咁嘅游戏展嘅啫。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咁发布游戏啊嗰啲嘢，自己搞搞最冇睇头嗰嚿都算啦。即系之前咪嗰个咪咪啊，虽然我个咪咪就唔系好准嘅，嗰啲咩啊三头龙啊，两条龙就好威猛，剩翻条嚟乱的嘛。一个系老任直面会，一个系 Xbox 嘅 showcase， 剩翻嗰个就系 Sony 嗰嚿，真系来乱噶嘛，大佬。即系一样咁嘅意思嘅啫，即系净系发布 game 本身都冇乜睇头嘅，就冇花咁嘅钱咯，对佢嚟讲。唔太影响大家销售嘅，唔会有咩提振作用嘅。 冇所谓啦，讲真有，我根本上唔系。 线上都还好，你整段片咋嘛？线下搞咧，其实好嘥钱噶嘛。 冇人关心，好直接嗰句就冇人关心。 你钱又花咗，效果又冇，咁不如冇搞咁啊！即系唔系话个展本身冇搞，有啲嘢你都系需要玩家去试去成嘅。但系对 Sony 嚟讲咧，就悭翻嚿钱算鸠数啦，比较似系咁嘅情况咁样咯。 就系咯。好啦，跟住咧， 我哋每个礼拜好似就嚟每个礼拜都要提过一次嘅，又系我哋嘅黑武士。 依家咁系， 我们的黑武士，即系 佢话系佢哋咋，系佢们，他们的黑武士，唔系我哋噶、嗯，我冇讲到佢同我有关啊，就 个佢哋咁样写，我咁样读噶咋，佢系我们的武士啊嘛，佢哋讲嘅系嘛。 好啦，就嗱咁咧就宣一张宣传用美术图啦，宣传图嘅啫，其实我觉得唔使就睇，咁咧就咩？关员炮兵队咁铁炮队咁大家拗爆头就系关员铁炮队 呢、这个时空错乱之术， 听讲差成17年时间，1599年同埋1582年时间，我差咗18年，唔系啊？ 即系佢啲时空错乱之术真系乱交咁嚟，所以先一路都喺度屌鸠佢。喂，你话你考狗，你嗰啲系错乱到系一个求其一个即少少嘅，都知道你系咩噶啦？即 系首先就系、是、之前一开始已经讲啦，有人攞张美术图，整面吐槽就系、是、你张图里面画嘅马骝，日本边会有啲长尾马骝？日本马骝系短尾啊嘛。 即系呢啲全 跟住又系咩？喺个村庄门口有个鸟居，呢咁嘅莫名其妙嘅嘢，你考证咩嘢地方啊？唉，都费事讲啦。 而且今次佢系直接抄咗人哋现有团队嘅旗帜。咁根据当事人或者当时组织嘅反应，好明显就冇问过人哋啦。咁即如果你话几百年前嘅，咁你仲可以话哦呢啲嘢早就变咗公共财产啦。咁但系唔系喎，人哋而家仲喺度嘅。咁你有冇问过人哋啊？攞人哋旗，咁又多一单嘢啦。你可以话，因为佢已经系咁嘅状况，已经完全所有嘢都俾人放大检视噶啦。咁啊，仲有一单就有人要我提嘅，咁啊睇睇啦吓。有一个读日本史嘅人喺出下话讲佢嗰啲有啲咩错误啊，诸如此类。咁结果咧，佢就俾个官方嘅 account ban 咗佢。 虽然据说就话嗰条友系咩大学教授，但好似又唔系，咁我冇办法确认啦。 系研究生， 研究生， 即系学士之后嘅。因为佢而家 account 咧，我之前见到嘅，但系而家我揿翻入去咧，佢就锁咗推。 咁我又睇唔翻佢当初点样讲啦。所以我只能靠印象佢嘅，佢应该佢系讲佢系喺日本读日本史研究嘅硕士研究生，唔系教授，教授高好多级。 其实唔使呢样嘢，一般历史宅都做得到噶啦啲嘢。 总之就系成件事就点讲，即系佢不断地有呢啲咁嘅负面新闻，系咪严上相法嚟啊？到底，即系我相信唔系啊。其实不过就 唔系有人之前Square Enix 嘅朱主会啊，即系有人问佢咯，你公司有冇同 Sweet Baby 有个冇交易啊？跟住Square Enix 顾左右而言他啊， 咪就认咗咯。 唉，真系。咁算啦，有句其实呢啲嘢嗰句唔使讲，直接咩？对呢个我唔不同回应，屌算啦，哎呀，唔好讨论佢，屌搞到好似我系帮佢宣传咁款。 哦，咁跟住一个啦，嗱，先讲听翻嚟嘅啫，我 听翻嚟嘅啫， 即系但系实在好有趣，所以我想攞出嚟讲下。嗰只系台湾出 Halo game 啊，应该系叫《万元圣魔录》，名唔重要，佢入边系一个嗰啲攻城略地嗰种 SLG 嚟嘅，各战式啦吓，玩家同玩家之间对战嘅，咁啊。然后佢入面加入咗啲L 元素啦，咁我谂佢最大失败嘅应该系设定成角色有男有女。如果我系做游戏企划嘅话，我做呢啲游戏嘅话，我一定会做到全女班嘅，啲女个可以 L， 男理论上男个都可以嘅。咁佢其中一种玩法咧就系、是、攻城，佢哋会搞国战要攻城略地啊嘛。咁你守城嘅角色如果俾人攻陷咗嘅话咧，就会俾人捉咗去，然后翻去就系嗰啲。大家不可名状嗰啲嘢，大家明噶啦吓。咁问题就系、是、咧，你守城嘅角色，如果你系放嘅系女角的话，咁你会俾人绿光罩顶嗰啲嘢咯。咁结果就会变成即系好经典嘅劣币驱逐良币嘅例子嚟嘅。嗱，先讲啊，系劣币驱逐良币喺经济学上并不纯粹系讲一件差嘅替代咗咗件好嘅嘢，而系一件差嘅嘢，因为佢差嘅特性，反而促进佢嘅流通。反而因此而驅逐咗良幣，係講緊呢樣嘢，就係、是、對玩家嚟講，尤其是呢啲 L game 男性玩家嚟講，咁當然你梗係睇女噶啦，啲仔啊當然係掟埋一邊噶啦嘛。但係正正就係因為你唔想呢條女俾人夾咗去，咁你唯有就用你條仔去守城。咁問題就係咧，當你夾咗去對方之後咧，一定要 L 佢，你先可以放翻佢走。如果唔係，你會塞住咗你。咁問題就係你個主角係強制係男性嚟嘅。咁就会变成你个主角就会变成啲机未龙嘅游戏了。 冇唔紧要嘅，喺战国时代其实基本上咧本武将咧搞 BL 即系中毒咧好普通嘅啫，其实真系好普通。最经典古仔就系、是、武田信玄咧写情书俾佢个小圣啊，即系后嚟都系作为一个武将高坂昌信写情书，当时搞小圣系好普通事。 Okay.即佢， 所以其实唔系一个即系事实嚟嘅呢样嘢。如果日本嘅话， 我唔需要呢方面有咁还原事实。O、okay? K， 你同我全世界变晒女得唔得？你乱机无双咁样，全世界变成女，你搞 G L， 大家冇问题噶。即系男性玩家眼中，你打 G L 冇问题嘅。即系但系你喺一个男性向嘅 L game 入边，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啱啱不过你唔想你条女俾人夹咗去啦，包括男性角色会比较强啦，诸如此类嘅原因都好咯。总之你真系唔会。设计呢个就睇下一开始企划失误嚟，唔系设计问题嘅企划失误嚟，即系咁啊，结果就变成啲嘢相当机尾龙。即系我唔知佢系咪因为玩啲啊，因为个制作公司就系、是、天下暴魔，即是新世界狂欢嗰只 game， 好不易我哋新闻都有提到嗰档嘢。即系人为喺度讲笑咁讲，系咪因为佢走去做完新世界狂欢之后就呢方面觉醒咗？我知道系讲笑啊，但系真唔得啊，太好笑。系 我觉得 OK 啦，唉，啲咁嘢真系 好好，你反省下，即系唔好再搞啲咁嘅嘢出嚟。 好啦，咁我讲下啲认真严肃少少， 同 ACG 相关嘅关系比较少嘅， 都 唔会 关。咁咧就 Amelia 咧喺呢两三礼拜咧就成日追咧就系一时咧就话股价成日最高，跟住突然间股价又跌翻落去，跟住咧就佢同 Apple 咧就好似两个马，好似咧赛马咁样两个马两只马咧互相爬头咁款。 首先要讲清楚样嘢啊。全世界市值最高嘅科技公司呢个咸头咧，其实好长一段时间系 Microsoft 同 Apple 之间嘅竞争嚟嘅。 嗯，系啦，而家多咗 Nvidia 三个， yeah. 就变咗三间公司就互相喺度领头啦。 而家就讲紧就系 Nvidia 爬咗佢哋两间公司后变咗第一。问题就系咧，其实佢系好短时间内股价急升，拉动咗成个市值上咗去。 嗯， 就唔系咁，唔系另外两档慢慢跑出嚟嘅。所以咧呢次咁嘅急升咧，肯定会有获利回吐嘅。咁所以佢又跌翻落去，呢个好正常嘅事啊。咁但系佢从此就变成由两间争变成三间争第一啦。 嗯， 因为我记得佢几个月前都仲系都系700几800嘅啫嘛，而家之后千几蚊美金一股，一股啊大佬。咁啊，点解我同话同 ACG 冇咩关系咧？因为咧，其实 Nvidia 嘅核心业务早80000代就已经唔再系做 game 或者系做 display 卡游戏用 display 卡，其实好早好早之前已经唔系佢噶啦，已经系做呢个资料中心嗰边，即系搞 server 嗰啲嘢，已经系占咗80几%啦。即系我哋玩家已经对佢嚟讲系可有可无嘅一嚿嘢，我哋玩家已经俾老王放弃咗啦。即系唔好再讲当年嘅，当年系冇错，当年玩家系佢哋最重要嘅一部分嚟嘅，系 Nvidia 最重要的一部分嚟嘅。但系而家早80000代已经唔系噶啦，所以我哋纯粹睇一提佢嘅啫，咁样啦。啊，咁啊， 就 下一个咧就系我听翻新闻，我先发现我当初又编到落去，然后我唔忍记得咗。 我系你冇讲到，我以为。是不是你唔觉得唔重要呢？因为我觉得呢啲咁嘅咁 juicy 嘅嘢，好你好好中意喎。 唔系啊，系因为当初你要提的时候，我插咗嘴，插完之后就当冇回事。呢个系6月10号嘅新闻入边，本来要提嘅，我哋落我编咗落去嘅，但系插完嘴之后就唔记得咗。 咁好啦，而家就当系一个跟进一次，我讲晒讲翻啦。 补翻啦，因为两件好相似嘅事件发生嘅。咁啊，首先讲时序上，我哋原本要讲嘅嘢先啦，就系、是、Adobe 佢旗下主要系以 Photoshop 为主啦，佢整咗个 Firefly AI 噶嘛。咁后屘佢就改佢个合约内容，就话你用佢生成嘅嘢，只要系用 Adobe 嘅嘢生成嘅内容，佢都有权攞去做其他应用。包括但不限于佢自己本家嘅 WiFi 嗰嚿嘢嘅生成嘅资料，咁啊呢 只要你用，因为佢Adobe 佢有个叫 Creative 噶，如果用呢服务咧，就即系变相就系佢可以用你嘅图啦。同仲一样嘢就系、是、你冇得 say no， 即系话佢更新咗嗰个用户使用条款咧，你如果唔揿 yes 嘅话咧，系入唔到个 app 嘅，即系话就算你想取消个 app， 唔该同意咗先，咁就好多人反台啦，就我屌你老尾，喂大佬！全世界有几多嗰间公司系用紧 Adobe 嘅 software 去做紧佢公司啲搵钱嘢，数唔晒。 而且仲有个问题就系、是、，OK， 我就当你大食食系有仲有一大人啦，系冇办法接受你嘅合约嘅，就系、是、签咗保密协议嘅人。 咪做咯， 因为佢哋签咗保密协议，理论上佢哋唔可以将佢哋嘅资料交俾任何第三方，当然包括 Adobe 咯。咁嗱，以我所知啊。因为Adobe要遵守呢个 GDPR 嘅，即系欧盟个咩过资保护法嘅，所以理论上喺受 GDPR 覆盖嘅地方，即系而家欧盟及英国唔系欧盟噶啦，已经都系唔可以攞佢哋资料。但系意外的，佢系冇任何一个选择俾你，系唔交资料出去嘅。你要用佢嘅嘢，你就要交资料出去。咁变成就系、是、咁，我如果喺美国，咁即系唔系呢个保护范围啦。咁我要做啲要保协议嘅嘢，我要么就系违反保合协议，要么就唔用得你嘅嘢，冇第二个样式噶啦。咁当然佢而家暂时仲系冇交出任何解决方案出嚟噶。咁佢就会话唔中意咪退咯，即系一个大食客啦，你唔中意冇用咯。咁啊，先唔讲佢呢啲咁啊死人态度先，啲人就话 O K， 唔用就唔他妈地唔用，我取消服务。跟住就发现问题啦。 哇，蛮烦我取消佢服务。即时取消嘛？ 麻捻法嘅有线，据说先讲，我冇受呢个影响啊。但佢根据嗰啲人讲，就系佢哋要 cut 佢嘅麻飘嘅有线，唔单止啲嘢搞好耐，而且佢会将你弹嚟弹去，将你啲嘢呢个搞，呢度呢家嘢唔系用根开，大家知道个操啦。 系，依咁屎巧， 将你弹嚟弹去，真系咁啊！等你退唔到款，而且如果你当初唔小心揿咗其中一个方案咧。咁你係麻烦多啦。咁因为佢有三种嘅付费模式嘅。一种就是年费。年费又有折头嘅。 即係我种囉。 咁一种呢就係冇折嘅，每个月俾钱。完全冇折，贵一折嘅。仲有一种呢就係、是、都係每个月俾钱，但亦都有折。咁好大部分人呢都会揀到个呢一个嘅。咁当然有啲直接揀年费啦。咁问题就喺中间嗰个啦。前后都冇事嘅。你后面俾个年费你一次过俾晒啦。你唔用晒都冇办法㗎啦嘛。咁但系中间嗰个咧，即系每月系每月俾钱嘅，但系你都有少少折扣，相对于每月月费嗰个系有少少折扣嘅。问题就系、是，其实嗰个都系年费服务嚟。简单讲就系你签一年一次签一年约，你可以咁样。如果用电信公司嗰个，你最容易理解啦。即系年费嗰个就系一次过俾晒成年成个月嘅期限嘅钱嘅，月费嗰个就系冇约，每个月俾钱，咁当然会贵啲咯。 咁中間個其實係咩咧？你每個月交你寬頻啊嗰啲錢啊，都係每月交噶嘛。但係實際上你一簽就簽咗一年、兩年甚至三年嘅約噶嘛。如果你中間解約嘅話咧，佢係有權收翻你 charge 嘅。咁呢樣嘢咧，就我有好多人都話佢冇睇到條條款。我諗緊，我係有睇嘅，大佬，我唔知啊。 應該咁講，絕大部分都係唔會睇嘅。嗱，即係叫一大堆英文。其实讲真就冇话英文啦，中文啊，嗰啲咪新条款，你几个人会真系睇啊？好老实嘅， 咪就话我系会睇嘅，我知道呢件事噶。 你唔正常啫。 你一调翻转讲，两个都系每个月俾钱，点解一个会平啲啊？因为佢一次过锁咗你成年啊嘛。 咪就咯，唔系即系好，即系合约预咗嘅。 即系呢啲嘢，我真系只能讲，你签约的时候就清楚啲啦。咁 OK， 虽然系冇错，呢个签约嘅有责任嘅，但系。咁但系咧，呢个世界上咧就唔系俾你咁着着嘅，唔系你咩咁样攞细字阴 Q 人就一定阴到嘅。咁呢个美国嘅 FTC 就起诉 Adobe， 就话就系因为呢样嘢你阴鸠咗人哋，即系佢而家譬如话我签咗咁样呢个咁嘅条款，个约系一年嘅，我中间用咗六个月，我就想退款啦，我就再准退啦。咁我之前六个月俾咗钱啦，咁剩翻嗰六个月咧，根据佢嘅条款咧，你都要俾翻一半，即系你要俾三个月嘅钱先可以解约。当然你可以唔理，照俾剩翻个六个月。我试过噶，我香港宽频签我剩翻三个月，我话咧我唔玩啦。你要乜你就退要嗰只，佢真系收足我剩翻个三个月嘅钱咯。我话你收到你就收啦你。咁啊唔紧要，总之呢度入边咧，佢就系会收你一半。佢用话呢样嘢系对消费者唔公平乜乜七七，总之就真系告鸠佢。两样嘢加埋啦，就变成即系 Adobe 呢啲臭名昭彰噶啦，已经就我一路都以为大家都知噶，其实年费系平好多啊嘛。这个真的是少少陷阱，你想不被他绑住，你咪散约咯。我不知道是因为惯了香港那种 ISP 那种签约模式，所以我看完之后我知道这件事，但我觉得很正常的事来的。总之现在美国就认为这件事对消费者不公平，今天告叫他。我不知道如果过了一天的话，受影响的玩用家会不会有得退返钱啊之如此类。咁总之佢而家咁样写细字呢啲咁嘅嘢呢，就呢、这个世代就已经冇得俾你咁样去屈鸠啲消费者㗎啦。咁啊咁啊。 我冇法嘅。不过喺呢个 AI 年代，间间厂都需要大量嘅资料去教佢 AI。咁阿都炳依家嗰句囉，唉就歪路。 嗱，所以呢个时候我又再讲一次啦，因为 GDPR 其实咧系保护消费者，我系有权唔俾任何资料俾佢，佢必须要，因为喺呢条法律之下，喺欧洲嘅人系有权一啲资料都唔俾佢，包括 YouTube 一啲资料都唔俾佢，然使用佢嘅服务嘅，你系有权咁样拒绝嘅，呢个消费者权益问题系向来都麻烦烦噶啦，算啦，咁样好啦，咁啊，啱啱得同 AI 有少少关系，呢单都有嘅，咁啊，我哋又有新 AI 玩具玩啦。呢、这个 Llama 嘅 Dream Machine， 咁一个几有趣嘅嘢，喺佢未红嗰阵时候我已经 high 咗啦，所以而家大家再去玩咧就会比较痛苦少少，因为我而家打开佢咧，佢系要等几个钟头先生成到，因为太多人用排晒大队。简单讲就系、是，呢度嘢叫 Llama 啦，佢一个 AI 嘅影像工具啦，佢新出咗一个新功能，就系、是、文字生成影片。呢样嘢都同之前 Sora 系有啲相似嘅，不过佢入面仲有另一个功能，佢系可以用图去做参考嘅，即系其实等于纹身图同呢个图生图咁解啫。你用文字去写做个影片啦，呢部分咧就唔算太好啊，老老实实，因为其实佢唔系好识听你讲嘢嘅，即系我根据我使用嘅感觉啊，可能我唔识用啫，纯粹就系你讲嘅嘢咧，佢高机率系唔听你讲嘅。咁啊，但系有啲人就搵到个玩法。就是用图生成影像，丢张图俾佢，当然你可以依然都可以输入提示啦，跟住话佢听嗰个点，咁佢就可以根据呢两样嘢，你嘅图片同埋你嘅文字，去生成一个短影片，短到咩地步咧？五秒，标准系五秒，最多延长到十秒。点解要咁短呢？我相信是因为忙，因为佢好忙，因为太多人用啦。一开始冇咁多人用嘅，一嚟就冇咁多人识啦。总之佢会将佢延伸咗出嚟。咁但系点样延伸？基本上。我嘅使用感觉就系靠抽，基本上佢点样延伸去后面呢，完全系靠抽嘅。我同一张图，同一个提示词，丢四五次落去，佢出嚟系完全唔一样嘅。所以我点解话佢嘅影片系唔太听你讲嘢，就系佢根本就掌握唔到你个方向。你喺网上见到一啲好有趣嗰啲嘢呢，可能人哋已经系 丢咗十几廿次出去，跟住揾到个最合适嘅延伸方法嘅啫。咁好多时就会系嗰张图之后，我勉强可以控制到，就系话佢睇个镜头要点样 pan， 即系我睇个镜头平移，佢会个镜头系平移嘅，但系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咧系随机嘅。但系佢勉强听得明，就系我要平移嘅镜头。呢个系个提示入边有提到要镜头平移，佢都有识嘅。咁但系其他咧就系、是、可以完全唔一样嘅，一个相当高强机性嘅嘢。但系咁做咗出嚟之后咧，有啲人就攞啲咪咪图啊，即系网络啲咪咪图，通常系静态噶嘛。咁啊将佢掟落去睇下佢后续会如何。咁啊有各种有趣嘅应用，其实攞嚟系抽抽落嘅啫，基本上系。不过就因为个 BB 本身就已经系大家好熟悉嘅嘢嚟噶嘛，所以佢再延伸咗出嚟就几有趣咁样。暂时仲系未有啲咩实用嘅性质，因为啱啱 Solar 啱啱出嗰时啲人吹到 新嘢噶嘛，系咁噶啦。 啲人吹到晓飞咁样噶嘛，但系呢度入边咧，当你落地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最多系攞嚟涂一落嘅啫，即系等于嗰栋叫乜春啊，突然间记咗添。即系等于冰啊，或者大衣啦，大家明就变同一嚿嘢嚟嘅，又俾你文字可以生成张图片出嚟。然后可能会有好有趣，最多系咁样嘅啫。暂时都依然系处于呢个状态，唔系实用性嘅。咁攞嚟玩下咁样，真系涂一落，冇任何娱乐以外嘅实用情况，因为佢实在太过唔听你讲。 太阳春啊，而家呢个功能系 唔系阳春啊？系佢理解唔到或者理解到，但系实行唔到。即系画面系好多信息噶嘛。我连一个好简单嘅平移指令，佢都可以理解错误。我已经讲到明系向上 pan 噶啦，佢都净系听得明 pan 个镜头。系咁多啦，我连向上呢个动作佢都冇啊！我叫佢向上，佢可以向下、向左、向右、向下。而且佢因为咁嘅延伸出嚟嘅画面咧，未必合理嘅。你真系要系咁抽，我有啲梦回又翻翻最初 FC 1.0 啱啱出嚟嗰阵时，基本上系靠抽嘅。而家就系咁翻翻咁嘅高咯，因为语义理解能力唔多得，佢就所以佢唔太听你讲嘢。以前系咁啊，而家呢个我唔知系咪因为咁。到底佢系知道你想做乜嘢，但佢唔识做，定系佢根本就唔知道你想做咩？我唔知道系边种，就总之佢就唔太理听话。 唔紧要啦，要技术会进步嘅，等啦，好快嘅。 咪等咯，即系啲咁，始终同所有呢啲线上 AI 生成嘅好相似，就系你生成俾佢嘅嘢，都会成为佢资料一部分，令到佢进化得更加好嘅。攞嚟做资料集，再做训练的时候啊，咁佢会理论上应该系会越来越识听人样嘅，即系等于而家 SD 去到 XL 之后。咁就已经变到比较听得明人话啦，你就咁用自然语言，即係我哋讲嘅平时讲嘢嘅书叫做自然语言啦，你就唔需要再諗嗰啲咩咒语呀嗰啲嘢，唔使諗咁多嘢㗎啦。咁先都要过成年几两年先去到呢个地步啦。 慢慢啦，反正佢反正而家 AI 进步空间大把。 咁啊，讲到 SD 啦，咁我哋都有提一个小消息啦。咁嗰边其实个发展系非常之唔掂嘅，佢其实出咗 SD3 嘅，但系 SD3 同 SD2 基本上一模一样嘅情况，就系冇嘢发生，就地解散，出嚟有嚿垃圾。点样垃圾法呢？佢宣传的时候就话，我哋嘅文字生成好掂，因为其中一样 AI 图片生成之前一路过唔到嘅坎咧，就系佢生成文字系非常之差嘅。佢直至去到 SDXL 先勉强可以做到少量部分文字生成，叫做听得话得明你想做乜嘢。除咗之外咧，佢大部分生成文字嘅情况咧，都系一嚿嘢嘅，包括之前讲 Sora 都系嘅，佢出嚟嗰啲文字都系唔系字嚟嘅，一啲好似系字嘅嘢，似啲咩咧？唔捻识中文字嘅鬼佬去尝试写嚿中文字出嚟，嗰、那个死款嘅。咁但系 SD3 就话所有文字佢都可以稳地生成咗出嚟，只要你输入，咁出到嚟的确系咁嘅。但系唔知点解佢生成嘅肢体会非常之错乱，梦回 SD1.0，唔知咩事。总之嗰嚿嘢出嚟系唔用得嘅，而且当然都系唔可以 error 咯。作为一个离线式 AI 生成，最重要呢样嘢，佢为咗去攞到呢、这个啲投资啲分定，应该因为咁，包括之前 OnlyFans 都出咁嘅情况，你新闻有提过。通常呢啲资金来源咧，都唔知点解都系唔中意啲 error 嘢嘅。我唔知系咩原因啦，可能系啲 E 啊，可能系 SJW， 可能乜春，唔知。总之佢就好耐好耐之前喺 SDE 嗰阵时候已经做过呢样嘢，就摒弃咗佢哋嘅色情生成嘅部分噶啦。总之出到嚟就系撇嘢，而 然后呢啲嘢咧，基本上咧都会有啲人，总会有啲人投资噶嘛。咁新嘅投资者咧，就要求佢为旧嘅投资减值。呢简单讲就系咧，一间新创嘅公司，冇理冇你去做乜嘢啦。佢只一间公司出嚟的时候咧，佢会不断咁有人投钱落去啦。咁投咗嘅钱咧，就会当成佢系资产嚟噶啦。佢哋计数的时候，即系譬如之前有人投咗1000万。跟住后尾有人投咗2000万，跟住有人3000万、4000万咁样投落去，咁理论上咧估值就会估佢1亿噶啦，系咁计嘅条数系。咁但系咧新投资者就要求佢为旧投资减值，即系话我觉得你呢档嘢唔值1亿。嗱、呢个数系真噶，之前 SD 已经收咗足足1亿嘅投资美金啊。简单讲就系新投资认为个价值冇咁多，即系调翻转啦。虽然佢系开创咗呢个文字生成图片 AI 嘅世代啦，但系佢新出嚟嗰啲嘢咧，次次都冇人料，都冇乜人料啊。除咗 XL 叫做用得之外咧，其他都系你出佢出二又冇人理，佢出 2.5 又冇人理，佢出3都系分都系收工翻屋企，变成佢出啲嘢都唔系每经常就系出咗嚟冇人理啊。唔似 OpenAI、OpenAI 每一次出新嘢咧，都系全世界大地震嘅。不过呢档嘢，即系我都唔想吐槽佢啦，即系用咗咁耐，即系我虽然我而家呢一刻都仲用紧，但系我用紧其实系 SD 1.5。嗱，你唔使理我。总之呢档嘢就佢出咩新嘢都冇乜人理噶啦，真系有用嘅，我仲同大家讲啦。虽然我都觉得冇乜人用噶啦，我而家仲用嘅1.5啫嘛。AI 讲完啦，咁最后 咧一单就超冇关系嘅嘢嘅。 我哋上次楞下讲咗少少，咁既然都系咁，我哋佢有更新，我哋都继续讲埋啦。 咁就系日本嘅身份证、My Number 卡，咁咧就而家强制啦，要义务化啦。因为总之就咩，你有申请电话啊，佢卡嘢就一定用 My Number 卡电子身份证。 依然系日本式嘅自由使用咯，就系我冇逼你噶，你系可以唔用噶，但你唔用你会乜都做唔 Q 到咯。即係嗰種日本式嘅半強迫，咪即係強迫咯。絕望先生都有吐槽過啦。即係係啊，你可以唔用噶，但係如果你唔用嘅話，你連電話申請唔到啊。接近係咁嘅情況啦。佢入邊講係，如果你係用一啲面對面嘅，仲可以嘅。我哋之前有提過啦，My Number 卡入邊最重要係 IC 晶片，佢入邊有晶片噶嘛，係作為一個驗證嘅。因為日本咁嘅證件啊，未必有相噶嘛。而且有相都冇用啦，你网上申请嗰阵时你点搞？咁所以佢而家就变成你唔系面对面的话，一定要用 My Number 卡去作为一个身份认证。以前系可以用驾驶照啊嗰啲嘢去攞嚟做嘅，咁因为太多伪造事件啦，咁佢而家就要求你强制咁样做。大概系咁样咯，咁同我哋嘅影响咧就几乎系冇嘅，除非你真系日本生活。 就算日本生活都冇关系嘅，因为作为一个外人嚟讲，你本身都有行街纸嘅，你攞行街纸攞10年20年嘅话，你几入唔入你都系要攞住嘅。 我唔系非常肯定啊，我错咗，你可以话咧嗰个咩住人卡啦嘛。 我即系行街纸啊嘛，我呢啲系佢喺日本。 嗰张嘢系冇相噶嘛？ 冇相嘅。 而家就系讲紧呢类冇相嘅证件唔可以作为非面对面嘅身份证明。如果你面对面嘅话，都依然可以。应该系咁，暂时系咁样，因为好多人用呢种方法去攞到个电话，然后攞嚟做欺诈相关嘅嘢。但系一查翻之后，查无此人，因为假嘅嗰张证件系。咁为免呢个情况为免发生，就要用呢个有官方认证，而且有 IC 晶片嘅卡去作为认证。大概系咩意思啦？我觉得当初佢出呢个 My Number 的时候，我已经讲佢一定最终会变成呢个强制身份证。当年已经讲紧啦，讲紧系冇10年都有8载前噶啦，好耐之前讲紧呢件事噶啦。不过你都估到佢系会咁样噶啦，咁啊日本仔嚟噶嘛，嗰啲系即系而家只不过系一步一步咁样慢慢去摧毁你民间对身份证嘅抵抗嘅啫，其实系，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民间对身份证好抵抗噶嘛。 但系冇法，但系迟早嘅事噶啦呢啲嘢。 喺日本嚟讲，迟早嘅事嚟噶，老实。虽然我依然要讲一次，全世界咧有身份证呢样嘢嘅国家其实系非常之少嘅，即系唔好喺我哋。 唔系日本系要嘅，日本系要嘅，尤其是而家呢个时代系有呢个需要嘅，因为唉，唔好讲啦，有啲嘢，啲太过人中之龙嘅世界嘅嘢就唔讲啦。 因为咧有身份证嘅国家真系中港日台，真系我哋一亩三分地入边见到嘅咋，其他地方咧系冇身份证嘅呢样嘢。呢样嘢被视为呢个侵犯呢个国民嘅私隐啊嘛，因为不过就睇一睇啦。 咁香港当初嘅身份证其实原因就纯粹系因为咩啊？ 太多大陸 香港嘅身份證都日本仔搞出嚟噶。 係啊， 你查翻香港歷史啊。 太多，同埋有一樣就係、是、好處就咩咧？太多偷渡客啊嘛。依個係依個其實身份證喺嗰時係有呢個作用嘅。 唔係，我屋企咁嘅，既然都係講港股啦。当年三年零八个月香港的日治时期身份证其实是这个时候出现的。然后为什么会继续沿用呢，就是因为打完仗了有很大量的非香港人涌入来。所以它变成必须要有一样东西去辨识到底你是不是香港人。所以才会将当初日治时期所存在的身份证这样东西去应用于、香港。连英国都没有，英国都没有身份证这样东西的。当然啦，佢有 IN， 有 IN number， 有其他嘢去、做你辨识嘅，咁但系佢冇一样嘢要你带出街嘅，所以先会发生呢、这个阿、肥波去投票俾人踢咗出嚟嘅搞笑嘢啫嘛。呢、这个系即系连香港嘅身份证都日本仔搞出嚟，不过就算啦，呢、这个扯太远啦。好啦，咁啊，今个礼拜最大单嘅当然系 压轴空气啦， 月六月 Woods 嘅最后一个啦。 咁我就当然系留翻专题去讲佢啦。好，咁啊，今个礼拜嘅新闻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